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78集。 刚和警方交涉过的吴大力走到吴样跟前。 警察说，猫身上的子弹是重要物证，得取走。 他坐在冰冷的石砖地面上，目光空洞，淡淡地应了一声。一旁的警察同志大概也看出这姑娘心情不好，便好心地建议， 要不我们明天再过来做笔录吧。 不用了。 吴样站起身，深深地吸了口气，倾尽全力将一切情绪收拢。 就现在吧。 如果不能陪她走到最后，那就替他做完他该做的事。对方持枪暴力入室，就为了几本日记，这件事儿怎么都叫警察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嫌犯手法娴熟，甚至不屑于遮挡面目。警察推测，要么这两人是身背重案的亡命徒，要么就是笃定吴样不会报警。 你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 那你觉得日记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值得他们这么做？ 不知道。 左右从这姑娘口中问不出什么，警察也没再追究。茶楼除了阁楼之外，营业区都有监控录像，吴大力早前也给那辆黑色 SUV 拍过照，警方可以先拿这些去库里比对，同时追车抓人。做完笔录，又将一切处理完毕，已经接近凌晨1点了。吴样脑子清醒的好像一块电路板，条理清晰，运转飞快，根本毫无倦意。黑哥和秃子可以让警方去追，但是暗仓制造那场车祸背后的主使却只能由他自己来查。那张印有 S 酒店图案的纸巾是一个信号，但却还不构成证据，无法确确实实地指向沈向川。还有那个故意换掉车牌的人。吴样很快调出8月8日沈婷在晋城法院停车场的监控录像，他的车就停在靠墙边的车位。果然，录像播放到当日的17:55时，画面里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色 T 恤、头戴鸭舌帽的男人。他悄悄靠近沈婷的车，在车后捣鼓了一会儿，随后离开。尽管此人全程未在监控露脸，衣着打扮也与平时不大相同，可是吴样还是从男人的身形上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曾瑞。没过多久，另一个身穿浅色衬衫的男人走进画面，他左小臂上搭着西服外套，另一只手托着行李箱和公文包，向车子走去。吴样心头一热，忙不迭地按了暂停。他还从没见过这样子的沈律师呢。盯着屏幕端详了好一会儿，他才按下键子继续播放。视频已结束。 搞什么？就这么一点？ 吴样不甘心地重试了一次，可画面还是在沈婷刚刚出现的时候就终止了。唉，吴样忍不住感叹，那个帮忙找监控录像的大叔也实在太实在了。他说截到车主出现，就真的截到这儿了，一点多余的福利都没有。于是又十分不满地打开了当日沈婷从南平出发以前在自家楼下停车场的监控。他拖动着进度条，直到 就这了。 沈律师肩宽长腿，脊背笔直，即便只是个侧影都让吴样看得津津有味。只见他走到自己的车子前， 却没有立即开门上车，而是腾出只手敲了敲引擎盖，像是某种习惯的小动作。这让吴恙忍不住疑惑， 他是在干嘛呢？ 很快车子发动。 等等，那是什么？ 画面里，在沈婷的车驶出停车位后，一个雪白的影子突然从两辆车的空隙间一闪而过，不见了。吴恙赶紧倒了回去，慢速播放。是一只猫。尽管画面像素精度不高，可他还是依稀辨认出那雪白的身影是一只猫咪。他在沈婷敲过引擎盖后，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跑开了。他没有看他，可能也根本没有注意到他，那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在启动车子前，随手敲敲车盖，让躲在下面的小东西有机会离开。吴恙突然眼眶一热，忍不住给这个铜矿截了个图，保存在了手机里。 他其实应该是个很温柔的人吧。 抑制不住的思念忽然就决了堤，像是水漫金山那样。因为担心吴恙，秀琴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热了杯牛奶端到阁楼。只见他还呆坐在椅子上，衣服也没换，目光始终盯着墙角空荡荡的猫窝，动也不动。 喝点热乎的，早点睡吧。 秀琴把牛奶放到桌上，几度欲言又止。可他不知道，吴恙脑子里想的是吴一舟，但又不只是他。 青逸， 吴恙忽然开口，抬头叫住要离开房间的秀琴，问道： 爷爷日记里那些关于暗仓的缺失部分是你撕的吗？ 啊？ 秀琴停住脚步，回过身来。 啥日记啊？ 青逸。 吴恙神色沉静，语气格外的郑重认真。 有人匿名委托我调查暗仓，怀疑这个组织和一起车祸伤人案件有关。我案子刚查到一半，他们就找上门来了。 秀琴略有局促地搓了搓手，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他们有枪啊，青怡。 吴恙脑海中突然闪过那片嫣红，忍不住哽咽了一下，才继续说道： 没拿到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一定还会再来。我需要完完整整地了解当年爷爷都做了什么，才能找到应对的办法。 那跟老爷可没啥关系。 秀琴近乎急迫地打断了他。吴恙目带质询，等待他说下去。秀琴犹豫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开口道： 老爷他十年前就退出了暗仓项目，再也没有参与过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